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我国外务省2月7号举行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使馆成员的联欢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李进金和使馆成员应邀参加，外务省副相李吉成等外务省工作人员参加。会省讲话人指出，朝中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袖缔造和培育的宝贵财富，并表示愿意为推动朝中友谊关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也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而做出共同的努力。